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进入21世纪后，美国好莱坞诞生了很多优秀的系列电影，其中有一个系列和赛车有关，那就是《速度与激情》。2017年4月14日，《速度与激情》系列的第8部作品登上国内银幕。这部影片您看过吗？没有了保罗·沃克的《速度与激情》，还会一如既往的精彩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也是我们2018年今晚我们说电影春节特别节目第2期，给大家拜个早年。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为您送上的是美国赛车动作影片《速度与激情8》。这部影片让人眼花缭乱，票房成绩更是非常亮眼。影片在中国共获得了26.96亿元人民币，打破了众多票房记录。直到4个月后，这些记录才被国产影片《战狼2》一一打破。那在全球票房，这部影片更是冲到了12.39亿美元，位列2017全球票房第2位。2015年，电影《速度与激情7》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环球影业决定加速推进《速度与激情8》的筹备和制作。但是第7部的导演温子仁决定休息一段时间，不想接拍新作。曾经执导过第3部到第6部的林奕斌，当时正在拍摄《星际迷航3》，也无法抽身，所以环球影业只好寻找新的导演。其实这个系列的主演兼制片人范迪塞尔曾表达了自己当导演的意向，但是公司高层认为他的导演经验不足，而影片的成本过高，不敢交给他，最后选择了曾经执导过《偷天换日》《王牌对王牌》等影片的导演 F 加里格雷。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速度与激情8》的故事。清新与怀旧，魔幻和现实，奢华与质朴，巨星和新秀，总结黄金院线，再现吸金强片，哪一部电影最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10强展播。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第2位，美国赛车动作影片《速度与激情8》，导演 F 加里格雷，主演范迪塞尔、道恩强森等，4月14日上映，累计票房26.96亿元人民币。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布莱恩和米娅退出赛车界不久，多姆·托雷托和莱迪也结了婚，并且选择到古巴哈瓦那度蜜月。这一天，多姆在买完咖啡准备回住处的路上，看到一个女人正在修理自己的汽车，于是就热心地走了上去。 有什么需要我搭把手的吗？ 什么？ 需要帮忙吗？ 是，应该是需要。 这车好像燃料不足了。 是吗？ 可能是电磁阀出问题了，我看看能不能帮你修好。 怎么想到来古巴的？ 和其他人来这儿的原因一样吧，文化，这儿的人，美女。你为什么来古巴？ 上班。 上班穿这么随便？ 蜜月过得还顺利吗？多吗？ 你的燃油继电器不见了。 我知道。 我很喜欢玩游戏，而且从没输过。但我今天赶时间，你要是有话想说。 这次的游戏可大不一样，我向你保证。我说的可是比游戏高级的多的东西，是你的命运。 我自己说了算。 但今天不行。这就是你每天早上回公寓的路吗？看出什么异样了吗？圣地亚哥饭店关门了，你去买古巴咖啡要多走两条街，你喝黑咖啡不加糖，对吧？你看，为了见你，我可做了不少功课。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让你为我工作。 为你工作？早点说还省点时间呢。我不为任何人工作。 这回你躲不掉的，多吗？现在不跟我谈，迟早也要谈。你看，命运就是这么有趣，它很狡猾，它能带给你美好，也能带给你接下来的这个时刻。 多姆接过对方拿出的手机，看了一段视频，立刻脸色大变。 你会答应为我工作的，你会背叛你的兄弟，抛弃你的原则，毁掉你的家庭，因为你的团队即将面对他们唯一无法抗衡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你。哦，对了，多姆，这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叫声多姆的人是塞夫，他是一个非常强大而且神秘的黑客，为的是实现自己的目的。没过多久，放假休息的安全局行动组长官霍布斯接到任务，一群军火贩子将电磁脉冲武器带到了伯里，组织需要霍布斯带人夺回这件武器。于是霍布斯找到了多姆，希望他能带着自己的团队和自己一起完成这次任务。但是他并不知道的是，多姆和塞夫的目的也是夺走这件武器，所以多姆先是答应了霍布斯的请求，但是完成任务之后，他对霍布斯发动了攻击，确保他失去战斗力之后夺走了武器，最终背叛了霍布斯和自己的兄弟，回到塞夫的身边。这一切让霍布斯等人感到万分意外。后来霍布斯因为弄丢了电磁脉冲武器，被列为通缉犯并关进了监狱。巧的是，他的牢房就在戴克肖的对面。戴克肖是欧文肖的哥哥，欧文肖曾经和霍布斯、多姆等人作对，后来戴克想为弟弟报仇，就将霍布斯打成了重伤，但后来又被多姆和他的朋友们打败，最终被霍布斯亲手关进了牢房。两个人话不投机，自然不免互相嘲讽一番。突然，霍布斯的牢门被打开了，很多狱警冲了过来，而戴克趁机夺走狱警的电棍，破坏掉防御系统，打开所有的牢门。看到整座监狱陷入混乱，戴克开始往外逃跑。为了阻止他，霍布斯立刻追了上去。等他们都跑出监狱，打击恐怖组织的秘密机构的领导无名氏先来走了过来。这一次他的任务是追击赛龙，所以他决定从监狱当中放走霍布斯和戴克，希望他们能联手协助自己。他将霍布斯带回基地，多姆的同伴莱迪、特尔加、罗曼和拉姆奇也在这里。 这是我的新基地，欢迎来到无名之地。 这是非法的。 你这主意太烂了， 你们这是滥用公权力。 各位，感谢大家。哦，我说怎么上铐子了？怎么搞？ 就是滥用权力嘛。 你说吧，怎么关一起的？我又没让你铐着，给他们解开。哦，天哪，我真是太尴尬了，真对不起各位，我真的是。 你就这么对待老朋友？ 朋友，我们还不知道这家伙的真实身份呢。 我是谁不重要，特尔加，我就是个无名氏。 无名氏？那他是谁？ 他什么都不是，他还不如我呢。 我们这是和无名氏待在无名之地啊。我在这待了4个小时了，饿得前胸贴后背。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要走了。 你最好别走。 什么？ 因为你们干砸了柏林那一票，进入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犯的前十名。 前十名？ 嗯哼， 还真不赖哦。 不过不包括你，老板。 你什么意思？ 你就差一点，第十一名，所以 就我没排进去。 对， 那他们都排第几啊？ 他六，他八，他九，他十。 他是第十？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第十呢？ 他绝对可以第十。 要不我们来关注一个不会出现在任何名单上的人吧，虽然最终确认还需要等待，但是我相信他就是那个网络恐怖分子，人称赛佛。 不，等等等等，赛佛是一个组织，可不是一个人。 我们的线报可不是这样。 他想干什么没人知道，赛佛在黑客界的地位就像上帝，这个组织这个人能从暗处操纵全世界的系统，能被黑的地方都任其摆布。 而且蹊跷的是，你永远找不到他操作的痕迹，他在网络世界每过几秒钟就清一次痕迹， 所以他就是那个终极大反派。 只可惜啊，他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大反派了。你们谁认识他，告诉他快来找哥哥我。 我说你才十二岁吗？ 你踢得我小腿了，混蛋。 这么说吧，人们害怕匿名的黑客组织，但匿名组织也不敢惹他。 那这些到底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没多少关系，莱迪。但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正在和这个家伙合作。 无名氏的助手小无名氏将电视画面切换，多姆的照片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他把一个随时能用的电磁脉冲武器交到 Cypher 手上，使用这种武器，Cypher 可以让整座城市陷入战争火海。 那么你建议我们怎么做呢？ 要不先找到多姆，首先我们抓住他，然后弄明白他为什么叛变。 所以你才要我们来找到多姆？ 我知道罗马，这个活不简单， 这压根儿就不可行。 没错，所以我呢给你们又找了一个帮手。 无名氏打开门，戴克走了进来。 我这一天过得真够充实。无名氏先生能告诉我为什么还请了这位爱喝下午茶的下三滥到我的眼前瞎晃？ 小脑萎缩的大嘴巴，你的犯人编号是6753。 别以为我们忘了你干的好事。 我们永远不会和这家伙一伙。把话说清楚，我不加入你们的团队，我不在乎你们的团队所谓的大家庭。我冲塞夫来的。 那你来干嘛？应聘吗？你这混蛋。 小背心儿不错，但他好像阻碍了你的大脑供血。是塞夫先找上我的，他让我偷龙葵，我拒绝后他就找上了我弟。 啊，对啊，欧文兄弟怎么能忘了他呢？他之前到处惹是生非，目前正在一个秘密的监牢里服刑啊。 塞夫毁了他，留下他等死。如果有机会干掉塞夫，我绝不会放过他。 你还是把我的鞋放到你屁股上。 好了，两位，找塞夫最快的途径就是通过托瑞托。现在除了我，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曾经成功的追踪到托瑞托的下落，而且这两个人现在都站在我面前。不管你们乐不乐意，你们两个要在一起合作，都明白了吗？我就当是同意了。 只有我一个人明白了吗？ 哼，这下子好了。 哎，哦，我说，用天眼系统啊，为什么让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的去找人，而天眼能找到任何人，对吧？让他找多姆不就得了？ 老板，这真是个好主意。 听到了吗？是个好主意。喂，你假装没听见？ 我看没问题，咱们开始吧。 天眼可以通过全球的监视系统查找目标人物的行踪，但追踪结果让大家非常意外，因为多姆和塞夫就在无名之地。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基地就发生了爆炸。多姆和塞夫闯了进来，用脑震荡手榴弹干扰了所有人的感官之后，轻松夺走了天眼。回到塞夫的飞机上，塞夫将多姆带进了一个特殊的机舱，见到了原霍布斯的搭档艾莉娜。艾莉娜曾经和多姆有过一段交往，但现在却被塞夫抓了起来。 艾莉娜， 多姆， 真对不起， 你就不应该到这儿。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来。 现在我们三个都在他手上。想看看他吗？ 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你刚好得知 Lady 还活着，所以我想等你和 Lady 度完蜜月回来再告诉你孩子的事，可我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他抓了。 取名字了吗？ 我叫他 Max， 那是他的中间名，大名应该由他的爸爸来取。我很抱歉，东。 你没什么可抱歉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护我们的儿子。 试得如何？没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把警卫都支开了，所以你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两个对手。骡子他有枪，所以你会想到先干掉他。我了解你。然后你会想到，艾琳娜是个警察，没准你们俩能一起从这儿冲出去。你要想的事儿太多了。那我还是帮你一把吧。 塞夫把枪递给多姆，多姆立刻用枪指向了塞夫的头。 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听说过选择理论吗，多姆？这理论有很多公式，但只有两点需要你结合自身考虑。其一，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其二，我们唯一能给对方的东西是信息，所以我给你一些信息。看到这儿的摄像头了吗？一旦你敢轻举妄动，立刻会有携带武器的人冲进来，他们会执行一条具体指令，不是要救我，是要杀了你儿子。到时候可是枪林弹雨，只需一颗子弹就能让你失去一切。我之所以把丑话说在前头，是因为我知道家庭对你而言太重要了。你真的想做出那个选择吗？如果是的话，我准备好了。 老天知道我多么想扣下这扳机，就算杀光飞机上的所有人，我也救不出他们俩。因为你这是双人操控的防护系统，一个人打不开，我根本没得选。 不过多姆的伙伴们对这一切并不知情，他们认为多姆是真的背叛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认为还是有机会劝他回头的。戴克查到俄罗斯国防部长正在纽约，而且身上带着核弹密码，他猜到多姆和塞夫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夺回密码，所以整个团队来到纽约准备迎战。但即便是倾巢出动，依然没能阻止多姆。多姆得手后逃跑的时候，开枪击中了戴克。后来莱蒂抢走了核密码箱，但是多姆不忍心对他下手。塞夫的手下康纳这时赶到，抢走了密码箱，他还想杀死莱蒂，但被多姆制止。多姆的做法让塞夫很不开心，作为惩罚，他让手下康纳当着多姆的面枪杀了艾莉娜。多姆纵然是非常伤心，但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做出反抗，他的儿子可能也会丧命，所以他只好听从塞夫的安排，来到俄罗斯秘密海军基地弗拉多夫。那里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冰雪平原，还放置着潜水艇。而霍普斯等人听说戴克已经死后很不开心，虽然之前他们和戴克立场不同，甚至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但这段时间的合作让他们产生了友情。随后他们查到了多姆一伙人的行踪，得知他们的目标是潜水艇之后，立刻前往弗拉多夫企图阻止多姆。多姆利用电磁脉冲武器瓦解了基地的防御系统， 而 Saif 通过远程控制启动了潜水艇。因为潜水艇上装有核武器，所以霍普斯等人只好放弃追击，而是先去解除潜水艇的武器发射。其实 Deck 的死只是障眼法，早在他们的纽约行动之前，多姆就找到 Deck 的母亲，将自己的经历全都告诉了他，并且交给他一个追踪器，能够追踪到 Saif 的飞机位置。戴克假死之后，和弟弟欧文一起按照母亲的计划偷偷地潜入 Saif 的飞机上。欧文直接来到驾驶舱，逼迫驾驶员听从自己的命令，而戴克解决了 Saif 的手下，救出了多姆的儿子。 Saif 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降落伞跳机逃跑。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安全之后，多姆不再按照 Saif 的计划行事，他先是杀掉了陪同自己一起执行任务的康纳，为艾丽娜报了仇，随后又和霍普斯等人一起炸掉了潜水艇，让 Saif 的计划彻底破产。虽然最终没能抓住 Saif， 但是这次行动却拯救了世界。多姆、霍普斯、戴克等人的罪过也被清除。多姆回到了家，和同伴们一起庆祝着胜利。这时戴克带着多姆的儿子也来到了这里。 你怎么知道我会配合？ 因为手足情，我看到你对 Saif 的表情就知道你想报仇，很高兴我猜对了。 没想到你敢去找我妈。 多姆抱着孩子来到莱蒂面前。 我现在想把你介绍给我全宇宙最重要的人，他从来没放弃过我。 多可爱。 我曾经说过，人永远不可以背叛家人，而我想感谢大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随后大家又都围坐在一起。 认识一下大家吧，好吗？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速度与激情》第八部。《速度与激情》系列的每一部影片都会设定一个全新的反派，第八部中的大反派 Saif 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得主查理斯·塞隆来饰演，这也是这个系列第一次让女性角色担任大反派。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影片《速度与激情8》的主题曲，由杰拉尔德·厄尔·吉勒姆等人演唱的《美好生活》。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路易斯、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Feeling that I can't explain. How you make it in your team still stay the same. Stay down from the jump and they never change. Man, it's a moment I could never trade. Yeah, I told my moms not to stress no more. Go hit the Bentley store and no credit card debts no more. I bought the crib and it's an escrow now, so you don't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how you gon' pay rent no more. I put my team in position, now they making a killing. Stacking blue face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 Out in Vegas, I'm with them, ordering bottles of the Ace when they send them. Till it ain't enough space up on the table to fit them. Go ahead and raise a cup up for all my day ones. Two middle fingers for the haters. Life's only getting greater. Straight up from nothing we go. Higher than the highest skyscraper. pour some Clico in a glass, have a toast to success. No looking back from here, no more being broke and distressed. I put my heart into this game like I opened my chest. We only pray for more M's while you hope for the best. We make these plays, man, I'm finessing these checks. Time's up for everybody, I'm collecting old debts. And I swear the champagne just tastes better on jets. I'm just out here being great, man, this is real as it gets. I put my team in position, now they making a killing. Stacking blue face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 Out in Vegas, I'm with them, ordering bottles of the Ace when they send them. Till it ain't enough space up on the table to fit them. Go ahead and raise a cup up for all my day ones. Two middle fingers for the haters. Life's only getting greater. Straight up from nothing we go.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The good lif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I said the good life. Put the bad in the best. Now we all right. We all right. Damn right. From the bottom we rise so high. Now we cut the skylights. We build in an empire. We owe it up to each other. Just look at us right now. Destined. We so good right now. Legend. You and I raise them to the sky. W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W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We put the bad in the past, now we alright. You know, w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W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I said the good life.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